的乡下，扎根圣上。你为把你土抱得越紧，大地上才能长得更壮。行行送你在北方，家乡的朴实和豪放让我更希望，夏日里的风沙磨砺我意志，冬季里的严寒锤炼我无比坚强。天天生长，你为是母亲在期望，给大地披上件件绿衣裳，你为是母亲的期望，给大地披上件件绿衣裳。 Thank you.

愁的美酒献给我们的朋友，伊萨伊萨玛尼娜献给我们的朋友。

来自四面八方，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，诸多仙门一生没有走完的路啊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德德玛演唱的《草原夜色美》，柳时明演唱的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 亲戚桃源无人归，亲戚桃源无人归。

翅膀。 Thank you. 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戴玉强演唱的《故乡情思》。